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抱了好一会儿，贺长生才彻底出戏。他放开东哥。 没事吧？想吐吗？ 东哥摇摇头，因为在表演时将身体的控制权全盘交还给了东哥，因此这些亲密接触对池小池的影响削减了很多。贺长生耳朵红红的。 那就好。 东哥的耳朵也是红红的，还在努力把话题拉回正轨。 前辈可以试着在舞蹈里加一点道具，比如说让女伴戴上面具，最后再摘掉面具。 好主意。 场上奔放至极的两个人现在却纯情的像高中生似的，对话时始终不肯看着对方的眼睛，相对无言。半晌之后，东哥提议， 有点冷了，前辈，我们回去吧。 说完，东哥抬手摸了摸自己的锁骨，他只是把领带调整了一下位置而已。谁想贺长生眼见这个动作，又想到了那个间接的锁骨亲吻，脸红得快要烧起来了。因此他没有注意到远处有一道怨毒的目光直盯向两人并肩离去的后背。冰场外围着一道带刺的铁栅栏，楼思凡从外攥紧了栏杆，栏杆早就被冻透了，散发出新鲜的铁锈腥气，而随着他的用力，暗红的锈片纷纷剥落而下。为了找贺长生道歉，楼思凡跑遍了整个县城。他打电话，贺长生关机了，火车站暂时没有开往省城的列车，因此他找遍了所有的候车室，一无所获。他又跑去了大巴站，今晚已经停运，他同样扑了个空。他不敢去想贺长生来找东哥这种可能性，因此东哥的滑冰场是楼思凡万般无奈下来到的最后一个地点。然后他就看到了在空旷的冰场上共舞的两人。楼思凡的手死死地握在栏杆上，那刺骨的冰痛对他来说已经算不得什么。你抢了我那么多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来抢贺长生呢？061本来不想多话，但架不住楼思凡的目光实在太过露骨。 他还没走。 池小池盯着飞速上涨的回忆值，忙着在仓库里对卡， 感觉到了，跟狙击手似的。我敢保证，他手里要是有条枪，马上就会举报我的头。 我觉得他不怀好意。 瞧您这话说的，他对东哥怀过好意吗？ 061笑笑，他已经了解池小池了。这个人嘴上对万事都不在意，实际上什么事儿都会放在心上。万事有他，不必挂怀。想到这里，061就有点想笑。明明他才是常给人安心和支持的系统，但没有任何特殊能力的池小池却有着比他更叫人安心的力量。半夜三点，守岁结束，东哥和他家人都睡了，贺长生却在客房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忍得泪花都出来了，才忍着巨大的罪恶感，小心翼翼地爬起来，把行李箱拆开，把衣服摊开几层铺在崭新的被单上， 又动作僵硬地爬回床上，把手伸进被窝，顺手把自己蒙在了里头。很快，闷闷的低吟从背内传来，挠得人心间发痒。他眼前一会儿是东哥在场上飞扬若神的样子，一会儿是他冷淡又倨傲的样子，折腾得他满心冒火，眼眶湿漉漉的一片殷红。贺长生苦恼地想，怎么会这样呢？隔壁的061叹息一声，哎，年轻人呢。他把贺长生客房的隔音等级调到最高，随即继续看他的《黑客帝国》。这部电影讲的是主角尼奥无意间发现自己所在的世界有异，继而在不断调查中发现自己竟然身在一个由人工智能所操控的虚拟现实之中。就故事性来说，这部影片很是精彩，也对科技进步可能对人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反思。可池小池为什么突然向东飞鸿提起这部电影呢？061想，难道他是发现了东飞鸿是自己造就的那个虚拟现实？但是他为什么不直接问自己呢？按照池小池的性格，如果发现，大可以大喇喇地叫东飞鸿一声六老师，在欣赏着他瞠目结舌的表情哈哈大笑。但池小池没有，甚至在谈到电影的那一瞬间，他眼中满是淡淡的忧郁和自嘲。061想，这种情绪不该出现在池小池的眼里。他想做池小池的医生，把他所有的病都治好。但他现在哪怕拥有再多的权限，也没有那把通往池小池内心的秘药。所以，他把电影从头看了一遍又一遍，他想找到那把钥匙。第二天，贺长生没能走成，在络绎不绝的拜年访客里混入了一个楼思凡。他穿戴得非常整齐，跟东哥父母见过面后，他才拉住贺长生，把他拽到冰场边的僻静处说话。 幸好你在这儿，我担心了一个晚上。 这么多年的感情摆在这里，贺长生又不是记仇的人。在昨晚的闲者时间里，他也自觉反省了自己的错处。 我手机丢了，不是故意不接你电话，抱歉。 我补给你一只，就当是赔礼，好不好？ 不用。 咱们之间还用计较这个？以前我还送过你冰刀呢。 朋友之间不能掺进钱来，当时我是买不起，后来不是又买了一双还给你了？ 那双冰刀我现在还留着。 我也是。 寥寥几句话又让贺长生想到了年少时那段最灰暗的时光。他长得偏女相，唇红齿白，盼来之间眼中天然有一段光辉。然而他这一类的长相是最受男生看不起的。孩子世界里的标准既简单又残忍，对他们来说，不一样就是最大的错。在他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意义时，娄思凡出现了。他把贺长生从深渊里救出，给他买他买不起的好冰刀，并对他说，为什么不试着去练双人呢？你要学着走出去跟人交流。娄思凡曾救过他，所以贺长生不忍心看他也跌入到另一个深渊里去。在昨天的家宴上，向来温柔和善的娄思凡第一次在贺长生面前暴露了他内心的阴暗面。他是嫉妒东哥的，嫉妒的近乎发狂。这几年来，相对于东哥水平的稳中见升，娄思凡的状态则是停滞不前，甚至还有所倒退。教练已经找他谈过几次心，却都无济于事。贺长生理解这种阴暗面，这世上圣人太少了，谁还没有过一两个阴暗的念头呢？但贺长生不想放任嫉妒彻底侵蚀自己好友的心。娄思凡小心地望着贺长生的眼睛。 长生， 别走了，留下过年吧，省队太冷清了。你要是因为我过不好这个年，我得愧疚死。再说你年后就要去芬兰，我们起码得有一个多月见不到面。 霍长生想了想， 好。 娄思凡这些年都没有跟贺长生红过脸，没想到贺长生长得跟波斯猫似的金贵，顺两下毛就能红好。他惊喜道： 我这就去给你拿行李。 谁想贺长生按住了他的手，扬声唤道： 东哥。 他以为东哥在房里，谁想一个声音打二人脑袋上不远处传来： 前辈。 两人齐齐抬头看到了东哥，他趴在看台上方的栏杆处，手里拿着一块热气腾腾的抹布。 我爸妈和小猪他们出门拜年去了，我一个人待着没意思，来打扫一下冰场。 一看到东哥的脸，贺长生就怀疑自己的身体是不是哪里出了毛病，心脏明明砰砰的跳，却总有喘不上气的感觉。